乜嘢系善？善嘅辨别。 若服精而言之，则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阴有阳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满，有大有小，有难有易，皆当心辨。为善而不穷理，则智慧行持，喜之造业，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 修善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，感知是真善。 有条件的善不单止不是善，而且还是造恶添。 譬如我们这个世间有不少人，尤其是佛教徒，明白佛陀教化众生破除妄想执着的道理，他们来到佛寺烧香拜佛都是有所求而来的。如果他们没有所求呢，就 无事不登三宝殿。 他们在佛菩萨面前许愿烧香求佛菩萨保佑，目的达到之后呢，再来还愿供奉奉献。换句说话讲呢，即是倾条件，他们将佛菩萨当作是什么人，不单止心不诚，而且将佛菩萨当作是恶势力包庇者，那岂不是是罪过？支立的父亲是正人君子，囚犯那种做法呢，就等于将他当作小人看待，但是支立的父亲没有撞火，仍然地帮他的忙，那就真是难中之难了。 所以他得的果报是应当的。 前面举十个例子，现在再讲道理， 也就是即善的事和理不可以不知道。 先讲真假，即是什么是真善，什么是假善。 何谓真假？昔有余生数辈，热中风和尚。 中风和尚是元朝时候的人，我们对他应该相当熟悉。 因为时时拜的三时系念，就是中风和尚编辑的。 这个是专修净土的一个方法。当时有一些读书人就是拜访中风禅师了。 问曰：佛是论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，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，某人恶而家门隆盛，佛说无稽矣。 佛家时时讲，道家亦讲，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 他们说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，这个是讲现世，现前的善人子孙不好。某人恶而家门隆盛，恶人反而家门隆盛，他们就说佛说无稽矣，意思就是佛法讲的果报与事实不符了。他们拿这个问题来向中风禅师请教。 中风云：凡情未敌，正眼未开，认善为恶，指恶为善，往往有之。 一般人是肉眼凡夫，你的俗情，你的心底不干净，就是妄想执着还是很多，无为眼看不到事实的真相。认善为恶，指恶为善，是说善恶颠倒了，这个就叫做迷惑颠倒。往往有之，不单止这样的人在世间确实有，而且还很多添。禅师很客气，没有说很多，只是说有这种人而已。 不堪己之是非颠倒，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？仲曰：善恶何至相反？ 他不懂得自己反省，不辨是非，反而怨天尤人，说上天报应不公平。仲曰：善恶何至相反？是说世间迷人，为什么将善看成恶，恶看成善呢？ 中风令事言其状，一人为利言偶人是恶，敬人礼人是善。 中风大师就叫他们自己发表下。其中一个就讲，利人偶人是恶，就是打人闹人是恶，敬人礼人是善。这些呢是那些学生自己讲的， 是他们善恶的标准。 闹人打人是恶，对人恭敬有礼就是善。 中风云，未必然也。一人为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。中风云，未必然也。众人力言其状，中风皆为不言。因请问， 中风禅师就话： 你嘅标准不可靠。 一个人又讲啦，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，即系讲贪赃枉法系恶，廉洁有守有为嘅系好官。嗱，中风禅师又话：未必然也。众人力现其状，中风皆为不然。呢啲标准禅师都不同意，因请问，于是大家就请问老和尚： 我哋嘅标准你唔同意，你嘅标准讲俾我哋听下。 善嘅定义， 中风告之曰：有益于人是善，有益于己是恶。有益于人，则偶人利人皆善也；有益于己，则敬人礼人皆恶也。 呢个系佛法讲嘅标准。有益于人，则偶人利人皆善也，系话若果做嘅事情可以令到别人得益咧，咁就算系打佢闹佢都系善。有益于己，则敬人礼人皆恶也。所谓有意讨好、巴结、浅微之类，都系恶。 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功，功则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 咁就揾到一个真正嘅标准，呢、这个标准就系全心利益社会大众，为一切众生造福。呢、这个系善， 为大家造福，自己仲要得到相当嘅报酬，咁样系善里边夹杂住恶，亦即系善不顺。 呢度先讲真善、假善，后边仲讲埋圆满嘅善、不圆满嘅善，三集喺一齐，有半满。有圆满，有纯，有杂，都要搞清楚的。 所以诸佛菩萨、世间圣贤没有想到自己，而完全是利益众人，那就是真善，就是圆满的善。 世间的人不讲哪个，我们讲下范仲淹。范仲淹的行善即善，就是真实，就是圆满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那他从来都没有替自己着想过， 亦冇替儿女打算一下， 一心一意只系知道为国家、为社会造福， 甚至连自己嘅身家都忘记咗添。 我哋读佢嘅传记，佢自己积善，一家积善，子孙皆知行善，自己做到宰相啦。而五个仔当中，有两个做过宰相，一个做过御史大夫，反而自己死嘅时候就买唔起棺材。咁佢啲钱去咗边处？全部都拎嚟做咗社会福利事业咯。所以印光大师赞叹佢话： 佢嘅德行近似于孔夫子，佢嘅家庭一直到民国初年八百年不衰，子子孙孙都好，因为佢积德积得好。 我哋今日行善，拎出自己百分之一、百分之二嘅力量嚟行善，已经觉得自己咧系善人啦。而且仲要舍一得万宝，大家到佛寺嚟烧香布施，咁为乜嘢呢？原来呢个利润最大， 一本万利。 所以到佛门嚟烧香拜佛，心想住呢个系一本万利嘅生意。 而即系今日布施一蚊，听日得到一个彩票中咗一万蚊， 系呢种心态先至到佛门里边嚟布施修善噶。你话冤唔冤枉呢？咁嗱，将佛菩萨睇成真系连小人都不如啦。 所以有好多人到佛门嘅时候，你见佢好虔诚拜佛念佛，但系佢自己唔好，佢嘅家庭后世都唔好，真正嘅原因就在此啦。 嗱，表面上睇嚟，

但是绝对不勉强你们。 愿意来生做人，佛就教你做人的道理。愿意到三恶道，就搞贪嗔痴到三恶道，佛不会去阻扰我们的， 亦都不会帮助我们。 佛只教人破迷开悟，这个呢是纯真，所以这个叫做端。九有一毫微细之心即为曲，微简单地说就是巴结讨好群众之心，取得世间名闻利养， 亦即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求取名闻利养为目的。 他所做的一切善事善行都是曲，不是端。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，有一毫玩世之心即为曲，皆当世贬。处世的态度应当谨慎，慎就是慎重，待人接物处事都要用谨慎恭敬的态度。 而玩世不恭是错误的，不可以不辨别清楚。 何谓阴阳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 何谓阴阳？一样呢亦都好重要嘅。古圣先贤都叫我哋要积阴德。咁乜嘢系阴德呢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。嗱，你所做嘅善事善行，大家都知道咗，人人睇到都赞叹你。 而赞叹就是福报， 政府表扬送个匾额给你，说你是好人，你做了好多好事，果报都报晒了。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无论做了几多善事都好，不需要被人知道的，那善果永远就积在那里，而不求现报叫积善。若果别人知道了，善就积不住，随收随补，到后来呢一啲善果都冇㗎喇，反而做咗好多恶添。 当恶慢慢累积，越积越多，后果就不堪设想啦。 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世名，名亦福也。名者造物所忌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负者，多有其祸。人之无过咎而横披恶名者，子孙往往罩发，阴阳之际微以哉。 阳善享世名，名亦福也。嗱，而家我哋讲知名度，知名度就系名。人贪名好名，名亦都系福报之一。为善咁样就报失咗啦。 而且名者造物所忌，造物是讲天地鬼神，亦为世人所嫉妒。 世之享盛名而实不负者，多有其祸。其祸就是有非常的灾难，你的名同你的德行不相符，灾祸随之而来。人之无过咎，这个人呢没有什么过失。 而横披恶名者， 别人都嫌弃他，冤枉他，侮辱他，但是他并没有什么过恶。子孙往往就发，阴阳之际微而哉。所以积功累德，自己默默地去做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亦都不必要人家赞叹恭敬，人家越是不满意，越是妒忌，越是毁谤越好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些毁谤障碍的出现是烧自己的罪业， 罪业都报晒了，那你的善德越积越厚，后来果报就大啦。所以子孙往往就发，就发就是突然间发达。嗱，我哋细心咁观察下今日台湾好多发达之人，佢哋啲先人多数都系呢类嘅。 当明白咗呢个道理，我哋就真正晓得阴德嘅可贵。 何谓是非？鲁国之法，鲁人有属人神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。只共属人而不受金， 是非好难辨别，因为我哋世间人嘅标准同圣贤人嘅标准都唔相同。鲁国之法，春秋时候鲁国嘅法律，鲁人有属人神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。府咧系官府，呢、这个人点解会去到诸侯屋企里边做神妾呢？ 神妾就系下人。

是有好深的道理的。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言行，而论流弊；不论一时，而论久远；不论一生，而论天下。嗱，你睇下大圣大贤，眼光睇得几远大，睇得几深微。凡夫眼光浅近，只系睇到眼前，唔知道佢嘅行为对于后世嘅影响嘅。我哋要为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嚟设想，于后世嘅历史嚟观察，咁样咧，你嘅睇法就完全唔相同噶啦。你就会知道孔夫子嘅睇法系正确嘅。 所以善恶唔能够只睇眼前现行，要晓得佢对于历史、对于后世久远以后嘅影响系正面嘅，亦或系负面嘅。 现行虽善，而其流足以害人，则此善而实非也。 言前表面上睇系善，实际上系不善。系一个人系善，系一时系善，系一个社会系不善，喺后世系不善。 所以佛法里边讲善恶就唔讲言行， 因为今世善唔系真善，后世善生生世世都善。佛讲咧，呢、这个先至系善。 而而家系善，来世不善，后世不善，要到三途地狱去，咁就唔系善啦。 要呢一世善，来世善，后世更善，咁样先至叫做真善。 现行虽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言此就一节论之矣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当抉择。 子路接受人家的牛，好似是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子路接受牛呢，这个是真善。言此就一节论之矣，这个是一件事情来讲明乜嘢叫是，乜嘢叫非。佢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当抉择。乜嘢叫道义？乜嘢系礼敬？乜嘢系信用？乜嘢系慈悲？呢度里面都有是有非，如果不能辨别，往往自以为行善，其实系做咗大恶。嗱，讲修福，冇智慧嘅人又点修福呢？ 所以一定要有福，要有慧，冇福慧想修福亦都修唔到福。 何谓偏正？昔吕文治公初辞相位，归故里，海内养之，如泰山北斗。有一乡人醉而利之，吕公不动，为其仆曰：醉者勿与教也，闭门谢之。余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狱，吕公此悔之曰：使当时稍与计较，送公家宅治，可以小情而大戒，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口，不为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。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 吕文义公告老还乡，就是现在讲的退休了。古代的制度，宰相就相当于现代的行政院长了。虽然退休，他的德望功勋为世人所敬仰。泰山北斗是比喻高的意思。有一乡人醉而利之，吕公不动，为其仆曰：醉者勿与教也，闭门谢之。是说同乡有一个人饮醉了酒，牢骚满腹，遇到吕先生就闹他。吕先生做个宰相，量度大，有涵养，就不同他计较了。吕先生同他的佣人说， 他醉了，不要跟他计较， 就闭门借住了他，亦都不在意。余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狱。过了一年，听说这个人犯了重罪，判了死刑入狱了。吕公此悔之曰，吕老先生先至后悔上一次遭遇的事情处置错了。他说，使当时稍遇计较，送公家宅治，

这个就是偏中症。